生多反正，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礼拜四的大军阀啦，唉，土伯，唉，今日咧就冇办法，要短啲啊，因为小弟咧就有啲抱恙，系嘛， 即系全花生才最佳 anchor 抱恙嘅几大几？ 唔系啊，屌，即系琴晚即系， 哇，你真系揾日。入十四日啦，一個月醫院我咪花生糖咪即係排名大啲。 係、哎、我唔知啊，屌！即係總之，琴晚就係、是，唉、哎，唔知係咪食錯嘢啊，食啊食到笑騎騎啊，哇，屙到肥哩肥嚟啊，屌！唉，真係所以冇辦法，即係我 多謝蕭生。 唔係咁咩？我佢冇事嘅，但係我唔知道食啲聖旨好似唔係好熟啊。 屌！你冇話你出佢，你腸胃渣過佢真係。 喂，好啦，喂，翻嚟喂正經啦，唉、哎，喂，上個禮拜咧就呢個民主黨啦。即系毫无意外啦，就选主席啦。咁啊，即系阿四方系嘛，即系好整以下，又去到最 last minute 咧，先至去即系去参选。我谂佢自己本身都好有咩啦，好有把握啦，系咪？ 但系都亦几认真 啊！ 即系佢 唔系因为佢 逐个打电话去噶，有电话录音噶， 打埋电话俾新民主同盟嘅人咯。 喂，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即系除咗新民主同盟嗰个戆居之外咧，就系咪中央秘书处？俾曬所有嘅會員嘅電話，所有候選人㗎，即係你唔可以淨係而家現時嘅主席先打得㗎嘛。其他即係同你 compete 嘅即係候選人都應該有嗰啲電話可以 access 到㗎嘛，係咪理論上？ 唔係咁，佢嗰啲真係吹票啊 嚇。係咯， 即係佢吹票吹到好似區議會咁樣樣喎。 但又未聽過歐樂軒會做呢啲咁樣嘅嘢㗎喎。喂，佢話算 定係佢唔識做啊？ 佢點會唔識做？大佬拿住本電話簿咁揦口嘅嘢， 定還是佢自己本身都係捧住輸嘅心態去做咧？ 捧住做場 show， 等民主黨有呢個競爭性選舉咁。 喂，但如果咁樣嘅話，就等於阿周新佢成日喺咪後嗰度講話，其實呢個係場 show 嚟嘅啫，即係歐樂軒、羅建熙夾埋阿四方，大家一齊喺度做場戲，話俾人聽，喂，真係準備交棒啦，不過未接得住咁解。 真係，唔係你話時話，我真係睇完之後咧，歐樂軒咧上個禮拜定前個禮拜。點解大前個禮拜咧，差唔多係有篇咩參選宣言嘅物體咁啊 ？Anthony， 你都 post 咗嗰段嘢出嚟啦。雖然佢冇寫參選宣言，喂，我都睇唔到究竟如果你做主席嘅時候， 嗯 ，How can you make a difference？ 唔係佢主要佢講嗰樣嘢咧，就係 inspire by 呢個即係咩嘅，就是、太陽花學運嘅， 唔係雨傘運動啊？ 唔係嗱，因為嗱你太陽花學運咧就楞到落去，即係呢個國民黨就潰即係其實咩啦，就潰敗啦，係咪？咁啊，即係搞到即係其實即係兵敗如山倒，咁即係以此為鑑，係咪？咁民主黨係咪會即係有滅黨之機咧？咁樣樣你完全即係 跌死佢啊！仆街 係咪？完全佢又即係其實好似冇嗰個即係意識去爭取一啲年青人嘅選票喎，係嘛？即係佢可能佢對自己本身過往做法就係話即係對地區拉選票啊，即係嗰啲已經係空有成竹啦，已經係冇諗住去即係去開拓啲新票。但係問題係佢哋自己本身當然佢又搞啲新媒體，即係好似佢自己本身搞個創媒部啦，又抌咗啲錢落去啦，咁樣樣。咁啊，嗰样嘢都唔够啊，即系。 但我真系要问欧乐轩一个问题咯。如果你出嚟竞争嘅时候，咁你个纲领系点先？ 嗯， 点可以令到即系民主党系唔会重蹈覆辙，好似国民党咁大败先？ 嗯， 我睇唔到啊，我睇唔到你有任何纲领嘅，即系相对小弟吓，仲系少壮派嘅时候。 系。 因为1998年嘅时候，我真系写咗篇几千字嘅文出嚟。 系。嗯。 系即系 几千字有冇人睇晒，大佬你 point 方 唔紧要，但系我有几句重点嘅口号嘛，因为嗰阵时阿刘世良帮我捽噶嘛，即系走基层路线啊，呢个系一个最重要纲领。点解要走基层路线啊？香港嘅贫富悬殊啊，官商勾结嘅问题啊，咁样咁嗰啲我 系 有完全有 analysis 噶，即系你话抗争为主，沟通为次，就系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就系你点样睇中国啊？点样睇中国对香港治港嘅政策啊？ 嗯， 而我哋点样去回应啊？喂，咁阿哥你要做主席。你都要有一套纲领出嚟噶，系嘛？ 喂，佢你讲嗰套以前，好似以前咧， 喂，抗争为主，沟通为次，系一个纲领嚟噶嘛？ 系 嘛？议会嘅工作服应于群众运动，亦都系一个纲领嚟噶嘛？ 系 嗯，咦，即系等于以前阿老萧，即系呢个迷米老萧，佢就成日走去讲紧，喂，你作为一个政党，你呢一个政党嘅时候，喂，你要问嘅嗰几个问题嘛，第一个中港关系，第二样嘢香港嘅经济政策系如何啊嘛， 阶级矛盾啦， 系啊，第三就系你所讲阶级矛盾啦，系咯， 跟住可能就系你嗰、那个即系。斗争嘅方法啦，所谓抗争嘅手法啦、 嗯， 喂，你啲嘢你要列出嚟噶，你要分析现状民主党系乜嘢，而家系点个问题喺边度，我认为有咩 alternatives， 系咪好 structural 咁样讲啦，系咪？我有咩 alternatives？ 点解我拣呢个 alternatives 唔拣嗰个 alternatives？、 嗯、 你要噏出嚟嘅、哦，欧乐轩，即系你唔系话我参选就代表我对民主党不满，跟住。即係做場 show 陪啲大佬玩下，就話我有新生代得㗎，大哥。 嗯 嗯， 即使你輸都好啊，輸都好好睇睇啊。嗯、即係話你再一次引證民主黨唔接受你條路線嘛。其實老實講，講時講話時話，你抄翻我以前寫嗰啲一樣啦。 係 嚇， 我起草，陳國良執過，劉世良最後幫我捽嗰啲題。嗯啊、改幾個字咁樣，喂，嗰份 OK 㗎、 嗯， 適用於民主黨今日嘅，即係幾多年前啊？十、 嗯、 六年前。 屌咁，佢早啲揾你做咩啦？做顧問啦。 我叫佢揾翻嗰份嘢出嚟㗎。我話嗰陣時候敢言有登我篇嘢嘛，雖然係簡短版，係咪？你 base on 嗰份嘢，即係再捽佢就得㗎啦。哇！ 行言做嘅就話，其實即係見到你份嘢咁辣，大佬。 唔係咁，但係佢自己本身。 咁你都要 sharp， 比較 sharp 少少。 係。 喂，你要同人哋鬥嘅時候，嗯、你要人哋。將你成為另一個選項嘅時候，咁、 嗯、 當然啦，我唔 update 咧，就係你應該講翻雨傘運動啦，講翻而家嘅群眾啦，講翻民主黨而家嘅支持度啦，嚟、 嗯、 base on 喺呢個基礎裏邊即係捽噶嘛，咁、 嗯、 我唔 update， 咁你咪幫手 update 下佢咯、 嗯。 但我嘅綱領，我認為到今日都仍然係生效噶， 係 三大綱領係嘛、 嗯， 抗爭為主，溝通為次，即係對住阿爺啊， 係、 嗯、 啊，走基層嘅路線， 嗯、對住香港社會啦， 係嘛，即係社會民主主義啦，嗯、即係再左翼理論啦，係咪、嗯？再加嘅就係你嘅議會工作，即係要同群眾運動係相配合嘅、嗯，有互動嘅， 係、嗯、 嚇、啊，即係你要需要議會抗爭啦。簡單嚟講句就係、是， 同埋 加嘅用語就係叫做， 同埋我唔知啦，有一樣嘢 expect 唔到嘅就係其實佢既然佢哋自己本身今次咁具競爭性啦，咁佢哋自己本身都要接受一啲即係黨員嘅質詢噶嘛，即係好似看守咁樣噶嘛，即係以前即係學生會啊嗰啲啦，係咪？咁佢自己本身喂。嗱，因為其實阿歐軒咧，佢自己亦都即係寫過就係話啦，啊，即係應該即係民主黨咧，就應該以即係香港人作為主體出發，中共種種破壞即係本應享有嘅社會制度所懷，即係唔應該咧再拘泥於大中華與否嘅爭論上面。咁啊，即係呢個又係所謂嘅大中華情意結啦。同埋有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民主黨嘅主張就同主要嘅市民咧，即係已經係即係越走越遠啦。喂，既然你覺得有咁多嘢係同即係一啲。即系大佬啦，大佬派即系 呢句说话里边啊，有咁多嘅含义喺度。 系， 其实你应该写到成千二千字出嚟、 嗯。 喂，你话而家系应该以香港人作为主体出发，简单嚟讲，呢个一个本土派嘅思维啦。 系啊， 由呢一个香港人优先啊，即系 系啊， 范国威噏嗰套嘢 啊， 作为起点啊嘛。 系啊， 系咪唔明白争取民主嘅市民嘅真正所想？咁点样唔明白香港市民嘅真正所想啊？ 唔系，起码我 expect 系即系有一个即系。吓、啊、拳拳到肉嘅一个辩论啦，但系好似似乎又冇乜、啊，即系最后屘，即系起码我唔见有人报先啦，系咪？ 唔系咁，你有冇 list out 老共即系点样破坏香港嗰个嘅社会制度嘅所作所为啊？ 系， 嗯， 系咪唔再拘泥于咩叫唔再拘泥于大中华先？ 嗯， 即系你系咪想讲紧话唔需要有中国视野嘅？ 系， 点解唔需要有工作视野？中国视野啊？ 系， 喂，你要解释嘅，即系你讲， 我谂呢样嘢， 即系你唔可以学咗勾搭咁噶，大佬，即系咁几句口号，几个 terms， 唔系呢样嘢要 clarify 得好清楚啦。 唔系啊，你佢都系读书人啦，佢读紧硕士噶，即系我知佢跟马岳噶嘛。喂，你做 research， 我哋会问嘅就系一个叫 operational definition， 系， 即系操作嘅定义系点样？ 嗯， 嗰样嘢好重要噶嘛，阿哥，你话我唔再即系再拘泥大中华咩叫大中华啊，大哥系咪唔需要睇中国啊？ 系啊， 点样唔睇中国啊？系咪有咩制度我而家系俾人蚕食紧啊？咁你呢十样嘢出嚟啦、 嗯， 包括我哋啲水费贵咗啊，包括我哋嘅自由行 通啦， 攞咗我哋嗰个嘅日常嘅生活嗰个嘅购买嗰啲啊变晒药房啊金铺，咁你要 list 呢啲嘢出嚟嘅、啊、大哥， 嗯， 系嘛？喂。

跟住你当我哋留嘅香港人， 冇佢当英国佬留嘅添。 嗯，唔系咁，你另外就系唔净止佢啦。其实阿边个阿呢个郑郑耀堂，佢咁佢亦都咁讲啦。其实就系话，哇，即系阿梁振英咧，即系而家咧，中央对佢信任啊，信任到不得了，系嘛？即系嗱，呢、這个你又见到个问题啦。就係話你而家究竟其實呢個工聯會佢嗰個 political judgment 啊，即係其實你係佢係 buy 佢係買咗落去，即係中央其實係 even 係即係後佔領都好啊，即係其實都會撐到底喎，似乎係即係撐呢、這個即係阿梁振英撐到底。 有一個說法啊嘛，就係話如果你香港人越擺硬同阿爺對抗嘅時候咧，對梁振英係越有著數嘅，因為佢需要一個咁嘅友咧，一個強硬性嘅人物。 嗯， 第一從運動嘅角度嚟講咧。即係佢，因為佢搞運動出街嘅共產黨就話：，哇！你運動一起嚟，你一提出任何意見嘅話，我就要滿足你嘅要求 ，satisfy 你嘅訴求嘅話，我咪好唔得點？ 嗯， 你一次一次嚟嘅咯，23條嚟嗰一鑊啦，反國教嚟嗰鑊，呢次我一定唔 back 得。 嗯， 係嘛？嗰三次加埋今次啦，頭嗰兩次董建華，第二次啱啱梁振英上台嘅時候，已經發覺咧佢權威咧係受到好大影響。 係。 嗯， 喂，如果你再嚟一鑊嘅話，咁你喺當權者嘅角度啊，你未必同意，就係我唔可以讓你一次，因為你會有下一次。 嗯， 係呢個係純粹從運動嘅角度嚟講。第二就係以習近平而家咁樣嘅姿態、咁嘅強硬嘅作風， 係， 嗯， 佢只係會繼續依賴呢一個嘅梁振英。 俾人騎，即係習近平俾梁振英騎劫咗喎！你咁講法， 唔係佢都冇得揀啦。 嗯。 系咪最可靠嘅一个人嚟噶啦？ 唔系咁，但系你而家你用佢，仲有啲咩叫做系利用价值先？ 就算系要佢落台，都唔会喺呢个 moment。 系唔系呢个 moment？ 做尽对， 起码都好似脚痛嗰阵时候，起码都要摊头一两年，睇下呢个运动过咗之后，市民大众对佢嘅反应先啦。 系， 系唔系即系佢拿一拿所谓嘅褪一褪？你包仔就心悦诚服先。 系， 过往经验话俾我听，唔系香港人。 系。 嗯、我换咗个董建华，你又走去反曾荫权、啊， 咁所以呢个 梁振英未上台，你嗌佢落台咯、 啊。阿梁振英咧，佢都唔系傻嘅，老实讲，佢都可能，佢都自己应该咧，就其实系即系睇到呢一个可能性，即系如果即系天下太平嘅话咧，即系佢就会即系好快可能落台。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嗱，你习近平 even 你用佢都好啊，喂，你可能就系话其实佢亦都知道，喂，越乱就对佢越有着数嘛。咁你而家你一日俾佢坐多一日嘅话，喂，咁其实你香港都唔会话即系太平得好好嘅啫，其实都 冇错啊。 咁、啊、所以嗱，你习近平嗰种斗争思维咧，佢有自己盲点所在、啊。系嘛？ 梁振英咪利用咗佢盲点咯，咪就系要制造不稳中嘅稳定咯，香港不稳而佢好稳定咯。 吓、啊，咁即系你谂下就系话嗱，而家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阿秃鹰啦，佢亦都话即系三个月内就尽拉即系嗰啲占中领袖啊嘛，系嘛？喂，咁但系呢三个月内系横跨第二轮咨询嘅， 嗯， 咁第二轮咨询如果你真系拉咗一啲嘅占领袖嘅话咧，喂，其实对你政府嚟讲。即系呢个第二轮咨询未必系好，即系肯定唔系一个好事嚟嘅，其实系。 唔系对佢嚟讲冇所谓噶，最紧要 咁咪又占领咯又。 唔系啊，你 制造一个叫做政治危机啊嘛。 系啊。 唔系，但系如果从一个强硬路线嘅人嘅作风嘅话咧，佢、 啊、 一定会咁样处理。 啊、 就话喺个运动里边，第一、啊、你提出嘅诉求，我唔一个都唔会满足你。 系、啊。 即使小至公民广场，我都睬你都傻。 系、啊 嗯。 第二个做法就系、是、即系滥暴， 系、 啊、吓你班友， 系、 啊。 嗯， 其實你睇到個軌跡嘅，喺一路以嚟咧，成個運動裏面咧，佢製造咁多小動作啊，又黑社會出馬啊，又打你啲示威者。 嗯、 其實呢個政權咧已經係唔即係唔要面啊， 嗯， 完全係冇自己形象可言噶啦。 唔係因為佢哋吸收到2003、2004年嗰個教訓啊。 咁跟住咧，佢濫暴嘅做法就係咧，等你爆鏡。 係、嗯、 嗱，你敢唔敢再上前線咧？ 係 係咪？我拉到你驚為止。 嗯， 喂，佢而家唔需要睇國際形象噶啦，唔需要話符唔符合人權標準啦，呢啲全部係置身度外噶啦， 需要啦， 佢已經豁咗出去噶啦、 嗯。 所以如果你重新去諗嗰個鬥爭策略， 點解呢個 你點搞咧？ 完全可以唔理會呢啲叫做即係叫做係國際壓力啊，或者中英聯合聲明嗰啲嘢。 你睇你講轉頭啊，你睇翻劉慶啊，即係攞171票贏26票胡志偉，已經知、 嗯。 其實你民主黨黨裏邊 啊， 都已經當咗你係建制一部分啦。 系，嗯， 因为你自己喺个成个雨伞运动里边，差唔多 absent 咗咁滞啊嘛， 嗯， 议会抗争你又做唔到，跟住系咁讲埋啲鸠嘢，难听啲讲，我哋呢个节目讲咗两次，两、 啊、 个 instant， 第一 O 补水 OT 嘅问题， 系

好啦，翻翻嚟第二節嘅大軍法啦。 使乜嗌聲咧？你又唔係民主黨黨員。 哦，咁我唔係啊，絕對唔係啦，屌！ 你投過民主黨咩？ 我冇，從來都冇。 係咯， 啊，老實講啫，即係 even 我新界東都冇投過阿四方嘅，我唔記得投邊個，總之肯定唔係佢。即係咁，而家咧就喂，你四方就冇嘢補充先。 四方 啊，四方真係冇嘢補充啊， 係嘛？即係都係嗰句啦。其實你如果你唔係話有過咁多人去選咧，其實都唔會有咁嘅話題性啦。即係喂，其實喂，老實講，如果歐軒唔選嘅話咧，你係 我覺得 佢 我唯一一個另外一個總結咧，就係佢越嚟越似共產黨啊。係 咩？點解咧？ 因為點解咧？我一路嘅分析就係咧，共產黨如果肯開放自己嘅權力嘅時候，你仲有生存嘅空間，啲人仲會投翻你。當有一日你係真係由下而上俾人民推翻你嘅時候咧，你共產黨都唔會見到嘅，好似蘇聯嗰個經驗咁樣，你主動開放改革，仲有希望睇到個新嘅景象， 係 即使歐樂軒都好啦，羅建熙都好啦，係咪啊？尹兆堅都好啦，喂，你連呢一啲嘅中層嘅成員。都系冇一个即系成个即系抗争嘅意志喺度，都领唔到唔到呢个党。 系， 即系你出嚟玩下咁有咩意思啫？喂，大佬，如果你玩就唔该认真啦，大佬 be serious 系嘛？连即系千零二千字嘅纲领，唔好话三四千字啦，你都写唔到出嚟，我应该点样带香港人去走另外一条道路？透过民主党呢个机器，写唔到啊嘛，咁你仲唔玩完？系咪？连胡志伟，因为我同胡志伟好熟啦，我唔系得罪胡志伟，即系佢唔系主席嗰啲嘅才能嚟噶嘛。 系， 系咪？佢有个好处，唯一就系佢立法会议员。 嗯， 系啊， 系咪？ 咁啊，就系得呢样嘢叫优胜过阿咩啦，优胜过阿欧轩啦。喂，好啦，即系民主党差唔多啦。喂，咁啊，最近咧就其实啊呢、這个吓、啊，即系蔡东豪又蒲翻头啦，就即系咁啊告别呢个政殿啦，就唔再做啦，即系辞任咗呢个 CEO 啦。咁啊，佢就據佢所講啦，就係話，即係如果唔係發生一件咧難以預見嘅事，咁咧佢就會即係佢都會再做落去嘅。咁啊，咩叫難以預見嘅事啦？即係其實呢個我即係我諗，即係已經呼之欲出啦，係咪？即係 即係話佢找新主場，所以咧就冇得做精電啊咁樣， 係嘛？ 哇，叻仔喎、 啊，係 即係打翻少少悲情牌喎、 啊，係 嗱。上一次有喺我呢个节目下面嗰啲 comment 曾经批评过我批评蔡东豪嘅嘢嘅人，可以收返啦。 啊、 我个判断准确啦、啊，我收个风冇错啦。你估我嗰啲嘢真係随口噏嘅咩？大佬我又唔识蔡东豪，同佢讲过三句嘢都冇，係佢见到个面，我见到佢面，大家打个招呼，点个头啫 ？That's all，、啊、手仔都冇呃过，我同佢冇感情， 系 咪啊？第二话时话。佢選舉嘅時候，佢係撐過我噶。佢睇完我段片之後，佢撐我，跟住係咁俾啲熱狗屌啊！屌一個爆風球打埋去啊！蔡東豪，哦、我都未得閒多謝佢啊！喂，所以我喺呢個問題上面，我只係以事論事嘅啫。嗰昔日你善價而沽，你再想搞翻轉頭，香港人有冇咁笨柒啊？即係你真係港豬，香港人真係。 应验名句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唔系咯， 唔系咁你喺雨伞运动 喂避孕套啊，用完即系你再戴翻嗰个避孕套，洗翻干净佢再嚟过啊？ 唔系点解咧？因为你见到喂，连叶柳都可以咁样洗底，2003年咩嘴脸，今时今日咩嘴脸都可以高票当选嘅。喂，我搞翻个新主场，啲人唔记得之前 唔系考验你香港人咯、 啊。 考验你香港人究竟系有真系唔系港猪咯？ 系 你俾人咁样困咗一次，喂！突然之间嗰阵时候几月啊？六七月咁上下， 六月中啊，大概 系咪？突然之间即系消失咗嗰个主场，丝鞋都揾唔到，要揾佢亦都揾唔到。好啦，过完个雨伞运动，过完占中运动啦，一个屈尾十又蒲翻头，跟住话而家即系被逼离开呢个政殿，要搞一个新主场。哇！你真系着数嘅真系。 其实嗰啲继续留喺精建度做嘅，佢唔搞都得嘅。 你想想搞多镬啊嘛？你谂下，你点呃到廿几万 like 啊，大佬？ 你谂下，即系 咁大影响力啊？ 佢嗰阵时喺即系 你有咩价位卖俾人啊？哇！佢呢啲真系炒价、，Hong Kong Smart S 啊，呢个真系系咪善价而沽就点咧？高位嗰阵时候卖咗佢，屌而家低位你又再吸纳，屌你当咗香港人系股票啊？当咗你嗰啲 fans 系股票啊，大哥？ 嗯。

都要製造啲少少呢啲難題俾佢。你應該從呢個角度諗。 嗯，咁但係嗱，你要知道啦，你睇返就係話其實我哋最後尾都要針對返即係梁振英㗎嘛，其實係。咁如果梁振英佢係決心嗱，因為其實你就係佔領期間都好，即係嗱你對呢、這個警隊嗰、那個即係管治成本其實已經夠叫做增多夠多。 夠咪囉。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呢、這個即係呢個梁振英嘅 mindset 就係話佢決心以警權決心以即係行政或者係即係公務員嘅手法去處理佢政治問題嘅話，佢又面皮厚到底。喂，咁其實你又即係等於係冇去扶㗎喎。即係你唯一樣嘢就係叫做係令到即係公務員團隊呢個士氣呢就大受打擊。然之後呢就 turn against 你呢、這個即係梁振英咁解咋嘛，可以係。 喂，但事實 但你係咪可以做到呢，即係。 咪呢個就係我哋要判斷啦。同埋呢個我哋要試啦。所以呢你開頭呢你唔可以鋪十樣嘢出嚟呢大家去做嘅。 嗯。 或者你真係要細心諗每一樣嘢呢個點樣 operate, 點樣操作嗰樣嘢。如果你真係一個癱瘓政府運作或者增加個管治成本嗰、那個角度去諗啦，增加管治成本就好容易理解啦，係咪？即係嚟話你記十成搭 check 咁過去，係嘛？全部都係六十八個九咁樣嘅，係嘛？我又冇唔交税，不過你好撚煩啫嘛，你重新 check 入計數嗰個又難，係嘛？逐張 check 一個 debit 啊嘛，係 啊， 係咪先？ 嗯。唔系即系嗱，如果我系以最好嘅心态去即系叫做去猜度王维基啦，即系佢呢个所谓不合作运动即系个成效成疑啦，即系可能就系话你令到即系嗰啲公务员觉得好捻烦，但系问题就系话咧后面嗰、那个即系 翘唔系喎，如果你香港人仲有心嘅话咧，公务员亦都会反省呢个问题，点解会搞到咁捻烦先？ 系 嗯。 嗱，嗰啲都係香港人嚟㗎，係 啱， 係咯， 嗰啲都大部分都係土生土長喺香港先做。 唔係你甚至乎有啲輔警啊、女輔警啊，佢都參與，即係救烏啦，佢自己都 啊做埋熱血記者添。唔係，但係講翻黃偉基， 講嗰樣嘢點會淨係只談理想咧？ 啊， 嗯，唔係，亦都要談現實一樣嘢。黃偉基頭先所講嘅憂慮，咁喺讀回另一篇文嗰度咧都有 support 嘅。咁話説就係話。就係個作者就同佢做警察嗰個老豆就真係傾，佢就係話你而家嗰啲咁嘅救烏啊，又或者100個人就走去報警，就叫嗰啲咁嘅差佬走去掃呢個朝聯小巴嘅牆啊，嗰啲咁嘅嘢咧，你係會令到班差佬覺得喂。而家最危險唔係梁振英，反而係你嗰啲咁嘅救烏團啊，你嗰啲咁嘅報警團咧，真係有危險，對呢個社會危險大過梁振英。你係將 危險啊！嗱，雖然我哋覺得救烏有少少係亂 Q 咁嚟， 嚇， 因為喺個過程裏邊咧就係冇組織得嚟咧，就係似搞事多，係、咪？特別係即係衝入去人哋啲鋪頭啊， 就係、是、搞事咧，呢一下先至令到喂啲、 就 是、警察係啦，啲警察 針對呢塊事嚇，我唔係針對整個行動嘅，即係成個理念同埋本身嚟。 係呢塊嗰嘢就其實係已經係有啲 失嗰下， 唔係，但係講緊嘅就係嗰班咁嘅警察就係因為放大咗呢一樣嘢，令到佢哋覺得喂。你而家有得呢一单就即系有第二单，喂，咁而家佢哋就危险过梁振英噶咯噃， 你都有脑噶。虽然我冇考过警察啫、但系学堂其实都唔系容易入噶，系咪？以我嗰啲同学嘅经验，系咪？八十年代嘅时候，佢就系俾三分钟你，就系俾杯酒你啊，叫你讲三分钟啊，讲英文啊， 系啊，啱啊。我试过， 即系你有脑噶，嗰啲人系 系啊，我都考过你嗰啲嗱， 但 系 呢啲我强项添啦，喺度鸠吹系咪？你不过酒就难少少， 系啊， 但系你噏唔到啲红酒名啊、白酒名嗰啲咁嘅，直情你唔识啦咩？ 你嗰阵时我咪试过咯。 但系既然佢有脑，你应该要去思考个问题就，喂，今时今日咁嘅状况，啲人咁样嘅反抗，咁乜捻嘢原因啊？ 我又想咁講，如果佢哋真係思考到嘅話，佢哋一早解除咗阿秃鹰同埋六八九嘅職務啦，仲使而家就 先咁呢個你又去到太極端。 喂，就真係政變㗎啦，唔係講笑，衝入去特首八行。 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呢、這個就係佢哋應該作為一個公務員，既能夠達到盡忠職守，亦都能夠咧 hea 下 hea 下咁做啦。 哦、 係咪？喂，鸠咁你一个唔觉意咁啲有冲出晒马路咁，我都冇办法噶。咁我点啊？系咪？喂，而家啲差人系上捻咗头啊，当咗自己同即系呢一个嘅梁振英系站喺同一阵线啊。 个问题 最大问题系咁啊，而我哋即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咧推呢班差佬咧去梁振英嗰个阵营里边。嗱，呢个系我哋运动者嘅错误，我哋抗争者嘅错误嚟。喺过去嗰即系七十几八十日嘅运动里边。 因为你当咗佢哋系敌人，其实佢哋都系香港人嚟嘅。虽然我对见到佢哋，我而家好捻嬲，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一般嘅差佬，其实就系、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唔做唔錯人。 喂，等陣，如果 呢啲係佢哋嘅 mentality 嚟嘅，公務員我接觸咁多年，即係我做區員開始廿鳩幾年，呢啲完全係佢 mentality 嚟嘅，最好你冇俾麻煩佢。 喂，去到咁樣就應該要走去問。 九點二翻工，係嘛？四點九已經執撚定嘢啦。 嗯， 佢啲人係咁噶嘛？ 嗯， 係嘛？身高量準，係嘛？ 嗯， 但是如果我哋作为抗争者，你将啲差佬推去梁振英阵营，就係、是、呢个我哋嘅运动嘅不幸。 嗯， 呢个此其一。 嗯， 此其二就係点，就係而家呢班差佬冇理由唔会好似头先我哋嗰个 discussion 咁样去思考问题㗎嘛。关我柒事咩？你嘅政治问题。你冇理由透过我嘅警权嚟解决嗰个问题㗎。 嗯。 会用暴力方法解决问题。 对。 喂，佢哋唔会反省㗎咩？喂，你做差人愚唔愚㗎？屌，而家好愚喎。嗱，第一个发出呢一个嘅警号嘅就是马岳啊嘛， 嗯， 马岳就话佢以后唔会再为学生写 recommendation 啊嘛， 嗯， 如果个学生系要求佢即系 入警队， 入警队 嘅时候， 系， 喂啲阿 Sir 唔该咁做啦， 系， 每一个人都有啲咁嘅角色噶， 嗯， 你冇人叫我写即系reference letter 啊， 嗯， 如果你去见差佬嘅话，我坐你都戆捻鸠啊，大佬， 嗯。 啊！呢、這个就第一个不合作运动啦，其实。 哇，系啊！喂，呢、這个系一个方法嚟噶啦，已经系。喂、嗯，但系讲翻转头就系话，你有乜理由？即系啲即系黄维基话，而家呢一个运动里边，你唔需要继续深化。 嗯。 如果你唔继续深化，你唔系继续去做呢一个嘅公民不合作运动嘅话，即系话你判咗上一次已经输咗，输到好卵惨添。 嗯。 乜卵都冇。 喂，但我哋 乜柒都冇， 我信住黄 冚家产， 我信住黄维基个思路，就系谂，喂，如果系咁样嘅话，喂，我哋系咪应该要 搞 KTV 系咪叫公民不合作运动？梗唔卵系啦！你做啲乜卵嘢出嚟啊？播几套韩剧？屌你真系， 唔系我哋 喂呢条友又系好似蔡东豪咁啊 ，Hong Kong Smart Ass 呢啲就叫做 吓， 有位就识抽水扑街，系嘛？我都唔知點解大家放咁大呢個黃維基，屌我第一日都已經屌柒佢啦 ！HKTV 嘅時候已經係好滑仔嚟噶嘛，大佬呢條友係屌， 客觀上佢係企喺我哋個邊，咪撐佢咯。 總體嚟講，我話俾大家聽，呢、這個世界 no pain no gain。 嗯， 你唔付出代價嘅話咧，你係唔會得到任何成果，亦都唔好睇到呢場運動咧喺呢個階段性裏邊咧係輸咗一場戰役，但唔係輸咗一場戰爭。 嗯、 而大家是要出尽方法，搞尽脑汁，想想有什么我们可以 achieve 得到的。 是。 很简单啫，交税的 deadline 嘛，报税的时间、 嗯。 大家一起在最后尾那天入得不得、 啊、不是你起码。 即我未必这样做啦，难道我叫你同事是这样拖到8月15、11月15、1月15，因为我有几个 deadline 低的 corporate tax 的。 起码你是。 难道我叫你客这样做咩？仆街是吧， 起码你是瞄准到阿伦。 但是你个人你又可以这样做到。如果你帮个客报税都系啦， 系， 嗯， 即系我唔敢代表佢哋啦， 但最终我哋点样去瞄准梁振英咧？第二样嘢就系 你令到佢个 cost of governance 系增加， 系， 而家我哋唯一能够做得到呢样嘢，话俾你听，我系继续唔捻妥你， 系， 嗯， 你唔好以为你大石砸死蟹，八三一决定， 吓， 系咁逼埋你， 嗯， 减低我哋嘅期望， 嗯， 乜都冇做唔到，所以翻屋企瞓觉，咁你一定死啦，每人谂一样啦。大家咁聰明，一樣係你自己 achieve 到低成本高效益嘅嘢，係係你做得到嘅。嗱，我諗到一樣啦。如果我要報税嘅時候，一係唔撚報， 係 你 assess 我，跟住我 objection， 屌， 嚇， 你煩啦啩？你係咁追我，係咪？佢會 assess 噶嘛？因為佢自動 assess 你税噶嘛，係 啊， 嚇，以翻你舊年為標準噶嘛，咁我 objection 咯，屌，咁你喺度煩咯。啊、我其实是这样的，跟住你又同我信来信往信来信往，仆街屌、 啊、 你写中文都得㗎，如果你唔写英文嘅话，即係或者唔想写英文嘅话、 啊、 都得㗎喎。喂，每一个人都其实可以諗到啲方法係你对政府嘅、 嗯。 你觉得好撚烦嘅对佢嚟讲。 係、 嗯。 交水费得唔得， 嗯。 用啲一蚊啊两蚊啊咁样，因为我通常都係交几十蚊嘅啫，屌。 唔係咁你起码即係。 唔係咁你依家要有少少代价啦，仆街。係、 啊、 咪、即是你摸银行过数俾佢咁方便啦、 啊 嗯。或者你分几日交都唔得，如果银行过数嘅话就等佢计条数都烦啦、